及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9月11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5。一场秋雨一场寒，几场连绵不断的降雨渲染了北京的秋色。在本周一以小雨天气开场，周二之后呢，以晴转多云为主，日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已经跌破了20度，在18度上下起伏，昼夜温差都超过了10度。另外周四周五也陆续有雷阵雨天气，那么早晚出行我们已经需要长袖御寒，夜间我们盖被子也需要增加厚度，在季节转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着凉感冒了。9月8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组织广大市民及网友来到京西门头沟瓜草地生态园，感受这里的农业文化，体验采摘乐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展开，顺义两区建设一周年，81项区级政策任务落地，129万乡村教师每月补助375元，中秋假期预计出游人次超8000万。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体，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已全面展开。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并召开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和乡镇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8号下午2点钟，在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君悦团社区里，宣传选举工作的红底白字大横幅和彩色的宣传展板，让人一下子就感受到选举工作的氛围。社区居民陆续来到选民登记站，领取多种宣传材料，登记自己的信息。 家的那个门牌号。 社区工作者还现场回答了居民的相关问题，居民对参加选举的积极性都非常高。 选举是宪法和法律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宣传到来的人，给我的感觉，群众的代表性啊还是很好的。 人民代表行使权利呢，是为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我应该投入这庄园的这一票。 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出我们最信任的代表。 居民的参与度高，源于前期宣传动员工作开展的到位。君悦团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王端说，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将选举信息通知到居民。 我们张贴海报、拉横幅、制作了黑板报、上门入户发一封信，包括制作了微信公众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我们还制作了一个二维码，方便不便到现场来的居民，在家用手机也可以进行登记。 八月上旬以来，各区都依法设立了区和乡镇选举委员会。紫竹院街道辖区有已经登记选民8万多人。海淀区紫竹院街道选举分会选办副主任林海英介绍，他们根据辖区大学多、文化单位多、中央单位多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我们呢也是关注了楼宇单位还有门店，突出我们双楼长的工作机制，深入到楼宇进行广泛宣传，也是设立选民登记站来提高选民登记率。因为我们辖区学校多、大学生多，我们通过传统媒介，包括用互联网的方式，还有学校的公众号进行推送，还有一些微信群做一些宣传，能使学生呢积极的参与到选举工作当中。 北京市区和乡镇选民集中登记工作已经展开，全市共设立了2万多个选民登记站， 选举工作机构正在到选民住所或单位登记核对选民信息，选民也可以主动到登记站登记，或通过北京通 APP 和北京政务服务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登记。选民集中登记工作持续到9月下旬，在此之后到投票日当天，符合法定条件的选民依然可以依法进行登记参加选举。市选举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红俊表示， 9月底将进行代表候选人推荐，11月5日全市将有900多万选民参加投票，选出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11000余名乡镇人大代表，希望广大选民珍惜民主权利，积极参与选举，投下神圣庄严的一票。 2021服贸会7号落幕了，我们来关注服贸会上各区的新发布和新亮点。就在9月5号上午，2021服贸会新闻中心举办了海淀区专场新闻发布会，海淀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鹏介绍了相关情况。截至到9月5号，海淀区已经有28个项目达成了合作意向，其中投资类9个项目，成交类19个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超过15亿美元。本届服贸会上，海淀区组织区内企业积极参与展览、论坛、成果发布、投资洽谈等活动，百度、美团、联想、五矿、完美世界等企业搭建线下展台，百度、科大讯飞、优酷、美团、网易、博彦等企业在服贸会上进行了成果发布。除了线下参展外，共有310多家海淀企业在服贸会官网搭建了云展台，科技、文化、商务、金融等多个行业的企业通过分享相册视频、展示在售展品、发布企业新闻、组织展台活动等图文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向全球推介企业的发展亮点和特色，为云上用户提供身临其境的观展新体验。王鹏介绍，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区，也是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创新高地，这些年海淀区加快试点示范和政策创新，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新赛道上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2020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 50.1%， 信息业的营收超过1.2万亿，占北京市70%以上，数字经济领域千亿级龙头企业6家，独角兽企业40家，上市企业有180家。数字经济正在逐渐成为海淀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海淀区呢，还是全市外资外贸大区。2021年1到7月，全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173家，实际利用外资40.94亿美元，同比增加 9.36%。全市占比 39.63%， 位居各区之首，也实现出口额831.3亿元，同比增长 15.6%， 占北京市的 23.8%， 同样位居各区之首。再把目光转向大兴，星光之夜暨2021服贸会大兴综合产业全球发布会服贸会期间也在首钢园举办，大会现场发布了大兴区关于支持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15条措施，这也是本市首个支持两区建设的专项政策，企业最高可以获得奖励2000万元，政策也着力破解生物医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记者看到现场发布的大兴两区15条中，前5条都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政策，从鼓励企业完成行业认证到资金扶持的具体申报都有涉及，比如连续两年每年投资超过800万的企业可申请政策补贴200万元。坐在台下参会的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企业百奥斯图医药科技的董云子迅速掏出手机拍下大屏幕上的政策告诉记者，这样的政策正是他们中小企业需要的。 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每一种创新药的研发时间要大于10年，那么在临床前的实验室阶段是非常容易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的，那么这时候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就可以帮助企业度过这个难关，那么一般度过了这个时期到临床阶段融资就相对容易。 大兴区副区长杨贝贝坦言，这次政策特别关注到了区内生物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融资难的问题，

其中，文化艺术品和文物进口保税贸易发展模式创新和以标准化促进药品器械跨境贸易便利化新方式两个案例纳入了全市复制推广的案例库。北京天竺宗保区管委会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郑杰表示， 文化艺术品全流程服务的创新，我们是打通了文化艺术品文物从境外入区到区内保税仓储到区外展示的全流程环节，能够提供仓储服务、通关、结算、展示、修复、鉴定等一系列的服务，形成了文化贸易保税的新业态模式。 此外，顺义区近期还出台了促进顺义区航空货运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管委会主任黄永志表示， 比如说呢，政策鼓励在咱们顺义区新设立基地的航空货运公司投放运营三架以内全货机等，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的奖励，从第四架起就是按每架40万元的标准一次性的给予叠加的奖励。我们这个政策呢，支持航空公司在充分利用第三、第四航权的同时，发展首都机场的第五航权，对第五航权实现中转联运的货量进行奖励，比如同比增量是500万公斤以内的部分，每公斤是奖励0.5元；500万公斤到800万公斤的部分，每公斤是0.8元；800万公斤以上的，每公斤奖励1元。 平谷、怀柔、通州等几个区的两区建设成果，我们也会在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继续分享。再来关注本周五是教师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9月8号召开2021教育金秋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全面实施。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725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县全面实施了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覆盖约8万多所乡村学校，受益教师129.8万人，人均月补助额度375元。关注旅游出行方面，中秋假期临近，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游客在此期间选择前往旅行的目的地按热度依次为新疆、北京、成都、重庆和长沙。赏月的搜索量在近一周涨幅高达354%，与之相关的观星和露营的搜索量也都大幅提高。同程旅游发布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今年中秋小长假国内出游人次将超过8000万，短途周边游仍是中秋出行市场主流。入住方面，经济型酒店订单较平日上涨18%，中高档订单较平日上涨203%，选择中高档酒店的游客占比明显上升。另外，途牛网数据显示，今年中秋26到35岁消费者仍旧是下单旅游产品的主力军，预订出游人次占比高达45%。这一群体出游需求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也就是兼顾旅游的个性化、定制化和高品质。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9月8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组织广大市民及网友开展走基层办实事、科普农食市民线下体验活动。市民们走进门头沟特色农业科普基地，在享受青山绿水美景的同时，了解了产业发展思路和农业安全知识，并通过参观采摘、体验农耕，感受京郊农业现代化发展和美丽乡村发展的新面貌。 大家可以跟我走 啊！大家跟一下哈，不要单独行动，注意安全啊！爬山步道一定注意台阶啊！ 周三早上10点多，几十位从城区坐大车来到门头沟瓜草地生态园的市民朋友，沿着生态园区内的爬山步道，了解这里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 这个园区的步道是5800米，这是咱们的区域，对面山是这样，还有红叶山，然后对的嘛，这是归心亭，是因为站在这个归心亭景区2层，整个28平方公里这面全覆盖。你看我这儿的那个，这我们叫山里红啊，不，这个4个品种都不一样，它有的山里红已经就是不公格，这就是西湖海棠。你看那有的，你看那边那个就可以吃了，这就是4个品种。 这个，所以说这点在这可以试种的。 哎，那个是什么果呀？ 这个是那什么小龙凤，新龙凤，这是就是我们从牡丹江，我两期牡丹江把它引种的。这个 北京门头沟瓜草地生态观光园位于门头沟区西南30公里的原北岭瓜草地村，属于浅山区地带。历史上，这里由于地下煤矿的开采，导致水土流失、废弃矿渣，造成雨季水土严重污染。2005年开始，门头沟由资源枯竭型矿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转型，也闯出了一条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和循环农业等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而针对门头沟瓜草地生态园的改造过程，永定镇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罗金宝这样介绍： 就是2005年以后关闭煤矿了，几百年我们都靠煤，这个地区靠采煤为生。关闭煤矿以后，老百姓呢没有就业的渠道了，我们没有就业渠道，但是你要还想就业渠道，那就重新把原来的废弃的矿山塌陷坑，因为有采煤不是就有塌陷吗？水源也断了，我们重新把原来那个废弃矿山重新进行平整整合。可栽植经济作物呢，咱们栽植经济作物；不可栽植就是把它其他那个地方呢，栽一些绿化树。没有水呢，我们从几真是铺上几千米的管道，从岩石缝里那个水，因为这个地区采煤基本上主水都断流了，都沉下去了，铺设管道，层层管道铺设到我们这个区域。然后一点一点的都会利用好。 市民吴先生说，自己的同学早年上山下乡来的就是门头沟的王平煤矿，而这次他通过参观学习，也了解了当年门头沟煤矿产业的历史和当下巨大的变化。 对，我的朋友原来在这工作，他叫王平村煤矿，原来我跟他通信啊，所以我知道是王平村煤矿。现在看不到那矿了，那个时候是肯定是很苦的。我们很多同学都在这边，还有大安山煤矿。 如今的观光园植被茂盛，景色优美，环境幽静凉爽，气候宜人，秀美的山水和满山花果造就了纯净的自然生态。整个园区占地1500亩，其中果树种植800亩。永定镇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罗金宝介绍，这里的果树主要以本地特色果品为主。 在原来的就是说废弃矿山完治理完了的基础上，我们在这些果园的从基础上就是什么呢，发展绿色产品，特别我们本地区挖掘这个濒临灭绝的一些老的果品，比如说你看我们当地的瓜草地京白梨老树呢，这我们重新又给它简直焕发青春了。过去地区都有个毛桃，毛桃是什么概念呀？实际跟大桃的味道不一样，那是原汁原味的那东西，现在很少了。让我们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我们周边的这些名特优的，还有外省什么的汇集到我们这试种，有的试种成功了，我们推广出去这些产品。 整个活动市民们在当地的瓜草地农业宣传科普基地参观，还在果品采摘园体验了黄金梨的采摘乐趣。 那个梨啊还得十几天的，这个 不熟呢， 这是风水的，这个是有光线度高的，这个阴面的呀，它就是甜度就差一点。 据了解，瓜草地农业宣传科普基地是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建立，利用当地农业生产、农村文化等资源来设计体验活动的休闲农业基地。北京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培训科科长孙庆亮介绍， 我们那个宣传中心呢，在全北京市呢，就是建立了5个固定的科普宣传基地，瓜草地是我们的科普基地之一。哎，这个点呢，就是它的生态农业，是它一个亮点。通过参观呢，也是普及一下农业科普知识，因为安全农业这块养呢，一直是市民比较关注的。来了之后让这些搞农业的这些专家呢，现身说法，亲自说我们怎么种出来的，是吧？这个怎么是安全的，是吧？然后是让大家再品尝一下咱们北京市的农业产品是个什么样子。 孙庆亮科长介绍，这样的活动每年他们都会定期举办。 我们5个固定的科普基地，门头沟就这一家，另外4家呢，在延庆，这个西文化营有一家，昌平，北庄村，还有一个是桃林村2家，还有密云，后焦家坞一家，总共是我们有固定的5个科普基地。我们每一年呢，就是对这些固定的一个科普基地呢，都要就是轮一遍。周边的这个农业旅游精品的旅游线路都包含在这个点周边。 从园区沿着登山步道漫步在悠悠山谷之中，在静谧中聆听着溪水潺潺，山谷间清风徐徐，沁人心脾。 舒适的感觉让城里人卸下了满身疲惫，放空心灵。经过改建，如今的矿区已经由黑山变成了青山。在场的市民们无不感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飞速，感叹门头沟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果。从丰台来的苗女士这样说： 收获很大，搞的这个活动吧特别好，既给北京的农业提高了知名度，也让北京市民了解了我们没有了解到的这些农业的一些产品啊变迁，所以我们感觉到收获非常大。看到这么好的地，煤矿变成这么好的果园，很惊讶。 这次活动，广大市民通过参观、学习、体验农耕文化生活，体验采摘乐趣，也看到了当地现代化农业取得的成绩，感受到了地区文化与农业有机结合的绿色生态田园环境。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北京的汛期一般是6月1号到9月15号，今年呢，大家感觉雨水格外的多，而近日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也印证了大家的感觉。今年夏季京津冀三省市的降水量达508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一半，也是1997年以来同期最多的。京津冀地区降水为什么增多了？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如何趋利避害？今天的生态小贴士就给您说一说。在8月24号早上8点，号称首都人民大水缸的北京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 33.71 亿立方米，创下了建库以来的最高纪录。北京市气象部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27.4毫米，分别比常年同期和近十年同期偏多70%和60%，为近20年来最多。目前华北的雨季还没有画上句号，截止到9月7号，京津冀三省市雨季降雨量为398毫米，比常年偏多65.5%。今年7月，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位置偏西偏北，华北地区处于副高西边缘，对流不稳定，能量充足。与此同时，7月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地区对流活跃，第6号台风烟花在西北太平洋，第7号台风查帕卡在南海同时发展，加强了来自西北太平洋、南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输送，也为京津冀等华北地区强降雨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灾害风险室副主任尹怡洲表示，入夏以来京津冀地区降水比常年同期偏多，也明显解除了春旱，有利于水库蓄水和农业生产。此外，降水增多还有利于空气质量改善。以京津冀降水显著偏多的七月份为例，北京市七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3.9%，同比上升29.1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同比下降50%。目前京津冀地区降水偏多，是相对于本地的气候平均值而言，并不意味着不缺水了。从降水量值上来看，京津冀和南方地区还是存在明显差异。京津冀地区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工农业和生活用水量都很大，缺水属于长期状态，因此南水北调依然极有必要性。虽然降水整体偏多，但空间分布不均匀，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大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等地区降水偏多50%以上。京津冀地区共有8个国家级地面气象站的日降水量打破1961年以来同期纪录，北京顺义突破了年级值，一些地区的强降水也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后在防灾减灾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能力建设，提高针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预警服务能力，做到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此外，专家还表示，也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让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风险增加，提高广大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防汛抗洪能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